子直到天长地久。

最新鲜保留原味，先尝一杯，闭上眼情绪的味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越守越明显，不用见还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 猜得太多，怀疑就会留下心。

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为了爱，一切都可以。

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你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泪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你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泪，也只能证明 you

风随风，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和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

己，一闪闪爱上你，也真的很简单。爱到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。 倒不如就忘了，就断了。